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本市天空晴朗，空气质量和大气透明度都还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只是天气干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和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十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刘普通一看，这个是正式的徐芳，这才知道闹了半天是俩矬子，自己上了当了，真是恼羞成怒，哇哇的暴叫，用手一指徐芳：“徐芳，不算，当初没讲两个。”把徐芳也气乐了。我说刘普通，你说这话有没有道理呀？当初根本这也没列入条件之内，讲的就是我能把你骗得离开这个座，对不对？我说刘王爷，算了，你把我折腾的屎都出来了，这还不够瞧的吗？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我这儿赔礼了。徐芳啊，这是发自内心的，心里说话，要不为救燕王，我早把你收拾了。这没有办法，就得委曲求全。你说刘普通这个人还挺拧，仍然把脑瓜一拨楞，把眼珠子一瞪，不行，说什么也不答应。这时候小矬子徐伦也回来了，人蹦人蹦蹦到徐芳面前：师叔，您说怎么办吧？还给我出什么主意？啊，刘普通一听，哦，这都是徐芳的主意。好，这顿矬鬼，我一个也不能放走你们。正在为难的时候，就听见庙门外面有人口诵法号：“无量天尊。”刘普通，你也太不识时务了，贫道来也。刘普通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狗皮道人张三丰。前文书咱说了，张三丰始终没走，住到朱林庄听信儿。徐芳他们到了报恩寺，见着燕王之后，派李七就给张三丰送了信儿。张道爷呢，头天晚上没来，但是又惦记这件事儿，今儿个起了大早，这才来到报恩寺，正好遇上这个事儿。他一听就明白是怎么茬了。张道爷这才迈步来到刘普通面前呢。刘普通可时任贫道，那怎么不认识？刘普通想当年闯荡江湖，跟张道爷没少见面。他一看是张三丰，真是肃然起敬。往后倒退了几步，阿弥陀佛，闹了半天是张道爷，是我，普通啊。哎呀，你这人怎么这么犟啊？虽然贫道没来，这些事儿我都清楚啊。你说样样事儿都依了你，事情办成了你又反口不承认，这就不好了。难道一说还叫贫道废事不成？ 张三丰说这话是软中硬，硬中软呢。你叫我费事吗？费事就是无力解决。刘福通在命，也不能吃这亏。他一想，为了个徐芳，我再把张三丰给得罪了，这笔账就赔本了。想到这儿呢，他把嘴一咧：“道爷，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想当年，我哥哥刘福生被徐芳枣胡瓢打死，我的乱石山千佛寺一败涂地，都与这徐芳有关呢。难道一说这口气就不打算叫我出吗？福通啊，旧账不要重提了，过去的事已然过去了。我记得于廷玉都跟你讲了，既然这些道理你都清楚，何必斤斤计较？你要觉着不出气也可以。徐芳， 在， 过来，我不管你乐意不乐意，从中我就做主了。你家里也没什么人，刘福通又是三宝教下的门人弟子，往后你们亲近一步，化干戈为玉白。过来，给你干爹磕头。徐芳一听，呸， 心说我老了还找个爹耶。 120个不乐意，又一想，张道爷为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好吗？反正叫个爹也不赔本。徐芳没办法过来了， 爹，哪有爹怪儿子的？过去都是我不对，爹您消消气儿吧，孩儿这厢有礼喽。 刘福通一听啊，真也没想到，这气儿当时就没了，过来伸手把徐芳搀起来。免礼免礼，哎呀，这全怪我不好，自己也承认不对了。这徐芳张口爹闭口爹，把刘福通叫的连北都找不着了，从心里往外那么高兴，而两个人就真亲近起来了。在后文书，刘福通不在了，徐芳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孝子。这些事儿与本书无关，咱不必详细交代。总而言之，张道爷这个事儿做得太好了。徐芳回首又把徐伦叫过来，给刘福通和张道爷做了介绍。这时候于廷玉也起了床了，问明了经过，也是转忧为喜。这时候张道爷就说呀，福通啊，既然咱是一家人了，你要想方设法把燕王千岁的病给治好，把那两个人的伤给治愈，你这就算立了大功了。刘福通说，您甭提，这是我应尽之责。说话之间，众人进了病房啊，一看三个人仍然在床上躺着，朱永杰、杜坤伤势严重啊，仍然昏迷不醒。哎，这燕王啊还坚强得多，小和尚喂粥喂水他懂得吃了，徐芳这心稍微放松点。刘福通告诉说，现在他是中了药了，我正给他吃化毒的汤药，等把这个毒劲给他破开了，燕王千岁准保康复，这个你们只管放心吧。但是要着急可不行，10天半月不见得能好。徐芳一听，10天半月这玩意儿等不起呀、啊！太平府军师大帅、满营众将都在着急呀、啊，我得回去送个信儿。徐芳打定主意，跟大伙儿一说，众人同意。徐芳这才起身赶奔太平。咱们简短结说，一进太平府，进了帅厅，众人就乱了。一看这徐芳失踪了，诸神也没影了，不知他们到了什么地方。难道从天上掉下来的？长帽过来照徐芳脑袋上就来了一巴掌，你哪去那矬子，我心里早归位了。 哎呀妈，一言难尽呐、啊！众位啊，听我说说，这些日子就应了那两句话了，西湖间坑生丧命，转眼间两世为人，横批好险好险呐、啊！大伙说别着急，你慢慢说， 徐芳就把明凤山前后的经过诉说了一遍，众人一听惊喜交加呀！这么说燕王前就找着了， 就在报恩寺。大伙放心，身体很快就能康复。 田代彪和姚广孝一商议，得马上应请啊，在报恩寺算怎么回事，应当接回太平府。就这样，姚军士亲自出马，带着3000御林兵、十员大将来迎请燕王千岁。等见着面，姚广孝代表燕王手下的文武众将，向刘福通致了谢，向于廷玉致了谢，更感激狗屁道张三丰，非要把他们都接到太平府。刘福通一摆手啊，阿弥陀佛，贫僧已是化外之人，不便贪乱红尘，既然你们来接燕王，老僧算尽到责任了，往后有用我之处我必定帮忙，庙上还有很多的事情是实难从命。刘福通婉言拒绝了，于廷玉也是一样，人家早就辞官不做了，何必贪这浑水呢，因此也再三辞谢，回奔朱林庄。张道爷一看，我这事儿也算办成了，当初我跟徐芳说的明白，我管了闲事儿，只要找着燕王就算尽到我的责任了，因此张道爷也告辞走去。徐芳呢，带着小撮的徐伦帮着姚广孝把车都准备好，让3个人上了车，是赶奔太平府。田代彪率满营众将亲自接到城外，等把软床抬进去，众人无不皱眉呀、啊。看这个形势啊，一半时这仨人好不了，大家还得耐心地等待。当然到了太平府一切都方便了，有那百岁波头翁连登担任主治医生，有他护理，这3个人是平安无事了。咱们长书短说，真是光阴流逝，暑往寒来，眨眼间到了第2年的春天，这3个人全好了。燕王啊，体重还增加了呢，显得精力比当初还充沛。朱永杰也甭提，就是杜坤落了个终身残疾，那就是国家给养起来了。燕王千岁身体康复之后，召集满营众将开会啊，决定大兵是攻打南京，捉拿韩马两党。在此期间，大帅田代彪、军师姚广孝可没闲着，每日在太平府操练人马，调集各省的军兵。如今燕王手下有凶兵35万，估计打南京完全有把握了。燕王召集御前会议，十王胡德海、军师姚广孝、大帅田代彪、雌雄眼长茂、徐芳、徐伦、武进忠、武进孝、满营众将全都参加了。在这个会议上，燕王千岁是慷慨激昂，宣誓要在年内把南京打下来，无论如何要把韩马两党给清除。满营众将听完了之后格外兴奋，一个个摩拳擦掌，等待厮杀。就这样，燕王千岁是兵分五路赶奔南京。这一路之上，只要见着燕王的旗号，官兵啊是望风而逃，老百姓开门迎接，几乎是没遇上阻挡，就这样顺利的占领了瓜州、镇江。这一天是兵到紫金山，几十万军队五路人马呀，那样扎起连营来是彻底连天，把紫金山都给盖严了。就在扎下大营的当天， 燕王身披黄袍，腰挎龙泉剑，有长帽胡德海众人陪伴，要视察阵地。等燕王骑着黄骠马，后边带着亲兵卫队，登上紫金山的山头，手打凉棚往南京眺望。影超超看着皇城的琉璃瓦，南京近在脚下呀。燕王不看还则罢了，看完了心里头一翻个，眼泪掉下来。这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啊，看着今天想起昨天来了。燕王心想，这座城市我多么熟悉啊，从小我在这长大的，我的母亲也在这儿啊，想不到事隔多年他老人家已经不在人世了。我爹朱元璋现在就在城里，如果没有韩马两家的挑唆，我们父子之间怎么能发生不和？如今就是耗子动刀窝里反，自己人打自己人，明知的是这么个理也得打，不把韩马两党清除了永无宁日。燕王心里难过呀，胡德海长帽全掉眼泪了。胡德海舔着草包肚子，眼泪一双一对扑簌簌滚落在胸前，心里说话：大哥，各位弟兄们，你们的英灵别散呐！你二弟我又回来了，现在咱们老一方的弟兄就剩下我自己了，我一定给你们报仇雪恨。心里又想起朱元璋来，是又疼又恨。老四啊，老四，你也有今天，你要不听些马大脚的话，能落到这步田地吗？挺好的日子你不往好里过呀，这回我看你傻眼不傻眼。长茂呢跟他们的想法不一样，长茂那意思，到了南京我把大榔头一抡，我全把你们砸死，一个好饼都没有。我大哥常胜、三弟常林都死在庆功楼，我抓住朱元璋，我得问问他，你有人心没有？你魏从做这个事儿，你想的什么？你怎么这么残忍？我问你个心服口服，然后我把你砸成馅饼。至于马娘娘、韩金虎，我把你们点了天灯。长茂是两眼冒火，满营的众将各有所思，一直看着日头落了，燕王长叹一声，拨马这才回归御营。到了御营，见着军事大帅，燕王跟他们商量，在未打南京以前，应当告诉老百姓，得交个底，说明为什么我们挂孝征南，要求老百姓士农工商协同燕王的军队把这城市接管过来，别打个乱七八糟，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军师姚广孝一听，不住地点头：王家千岁，您跟臣想到一块儿了，我早就拟好了书稿，请千岁过目。说着话交给燕王，朱棣接过来一看，非常满意。什么叫书稿？就是小谕老百姓的通告，那上头说得非常清楚，说明韩马两党怎样专权党道，苦害忠良，做了哪些事儿，犯下哪些罪恶。我们这次兴义师打到南京，主要的目的是清君侧，希望南京城的老百姓、士农工商、百十两行不要惊恐，各安商业，协助燕王的大军接管城市。如果有能抓住韩马两党者，官升五级，封万户侯；如果有人死心塌地给韩马两党办事，抓住之后覆灭九族。燕王千岁稍微修改修改， 然后找先生全腾了清，开始印刷，印刷了数万份呢、啊，交给500骑兵，把这信全绑在箭上，分东西南北射进南京，谁捡着谁算呢、啊？这个威力可不小啊！南京整个动了。说到这，咱得详细说一说。要说燕王打南京容易不？不容易。你看打别的城市行，打这得费点事。自从明朝建国之后，把南京改为应天府。在当时来说，南京是世界上头一座大城，光这周围就将近70华里。它不像别的城市按规则修建的建棱建角，长方的四方的，这座城市不是，它是根据形势随高就低，因此显得格外特殊雄伟。南京有水旱十三门，分天宝城、地宝城、内罗城、外城，那城墙高了下都有20米、18米，全用巨石砌成啊，一夫把关，万将难进，可以说是雁过拔毛。就这么一座坚固的城市，要猛攻得死多少人？你别看说韩马两党现在到了穷途末路，把家底儿划了划了，仍然有大兵40-50万呢、啊。再加上100多万的老百姓，粮食还充足，要水军还有水军，能进能退，所以拿这个城市是格外的困难。这是头一个。另外一个，燕王想到了，城里的还有他爷呢，你别管爷儿俩怎么不和，毕竟是父子。难道说像打别的城市那样架云梯架大炮猛攻，让他爹死在乱军之中吗？这又他不忍。还有那些老臣呢，不是说老臣都死干净了，文官武将之中还有不少老熟人呢，加上他们的家属，那可以说数万口，能叫他们死于战火之中吗？怎样想办法把这些人争取过来，这是主要的。原因种种，燕王就为了难了。因此兵扎紫金山是停兵不进，每日研究对策。你别看燕王没出兵啊，没过几天的光景，突然听见南京城里炮号连天，咚哒哒哒哒，燕王就一愣，难道说韩金虎有本领还要敢打我们不成吗？可这小子胆子可不小啊，难道说他狗急上墙？他正想着，报事的蓝旗进来了，刀尖点地，报报王驾千岁，驸马韩金虎亮了队了，在江东桥指名点姓，请你搭话。把燕王气了，啪把桌子一拍呀，要不抓住韩金虎，本王誓不为人，亮全队。燕王旨意一下，点凶兵10万是赶奔江东桥。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是彻地连天呐。这100000人马真是铺天盖地一般，旌旗飘摆遮住日光，刀枪把人照的眼睛都睁不开呀。燕王亲自领着5000禁军，身为中军，来到江东桥前面，炮响三声，裂开旗门，30000名骑兵压住阵脚，5000弓手护住中军。再看燕王，头顶凤翅金盔，体挂金锁连环甲，外罩杏黄色滚龙袍，要大战韩金虎。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徐北威，感谢您的收听。